曲，张韶涵演唱的一首励志歌，收录在了2007年的1月12号发行的同名专辑《梦里花》当中，并且是这张专辑的第一主打歌。我们一起来听吧，张韶涵《梦里花》。 为一纯白的茉莉花，盛开在琥珀色月牙，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，我也不曾害怕。透露着微光，照亮虚无迷惘，在残垣废墟之中寻找唯一梦想。古老的巨石神像守护神秘时光，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真实方向，穿越过风沙，划破了手掌，坚定着希望去闯。为一纯白的茉莉花，盛开在琥珀色月牙，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，我也不曾害怕。巨石身上守护神秘时光，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真实方向，穿越过风沙，划破了手掌，坚定着希望去闯。 太阳，这是由炎亚纶的演唱的一首歌，也是电视剧《就是要你爱上我》的片尾曲，收录在了《梦游思台北》当中，一起来听吧。 封锁那些飘雪的回忆，回避是用来保护自己。当坚强变无情，再变距离，的眼泪和微笑同时结冰。在夜旅行，甜美的爱情从此诠释了爱的宿命。你的浪漫热情差到不行，感觉和我走上了奇妙旅行。播出的太阳不管我抵抗，洒在我胸口最暗的地方。

我只想独占你一人，不要敷衍的完是你的游戏吗？你的心像海水一样深，当爱的越真，伤害也越深，怕自己太认真。哈哈，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，伪装成熟细腻的眼神，我只想独占你一人，不要敷衍的吻。想诱惑你的吻，伪装成熟细腻的眼神，我只想独占你一人，不要敷衍的吻唇。啊，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，伪装成熟细腻的眼神，我只想独占你一人，不要敷衍的吻唇。 最初的时候觉得许志安的声音很奇怪，不是那么的喜欢，后来无意中听到了他的一个国语专辑《我还能爱谁》这首歌是我反复听出来比较多的一个专辑了。以前看到他在节目上面被崔健攻击真的很不忿，你可以不接受他的特别嗓音，但是说唱的不好这是睁眼说瞎话了，至少当他一开口你就会知道他是许志安独一无二。来听到《我还能爱谁》。 睡梦中的人不了解我的泪，我也不原谅你的美，它让我体会这个世界真的有十全十美，却无所谓后悔。会妥协的人不明白我自卑，就像我不容许我气馁，我真的以为要感动最完美的玫瑰，如果要奉献我眼泪，除了你谁都不能给。见过你的我还能爱谁？我一路的追，滴泪却不心灰，我的世界走不出你背的范围，没有你会面目全非。妥协的人不明白我自卑，就像我不容许我气馁，我真的以为要感动最完美的玫瑰，如果要奉献我眼泪，除了你谁都不能给。见过你的美，我还能爱谁？我一路的追，滴泪却不心灰，我的世界走不出你背影的范围，没有你会面目。 见过你的美，我还能爱谁？我一路的追，依然却不心灰，我的世界造不出你背影的范围，没有你会面目全非。我还能爱谁？ 别难为自己，别总是跟自己过不去，用心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不要过于计较和评价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，活着说简单其实很简单，笑看失去才会海阔天空，心有透明才会春暖花开。人生何必负赘太多，想开看开放开，如此而已。 I used to leave the door underneath the lights on. I used to stay awake just counting miles on my own. I had so many empty rooms inside the shelter. Yeah. Oh yeah. I'm in the shadows facing people that I don't know. Dreaming kisses and love to let the shadow. I had so many

发现是那伤痕伤得太明显，其实我应该寻找一种慰藉，一种信念，有没有谁都不必流下泪，只是慢慢去体会那种滋味，就多么真的醉。我要一种感觉，一辈子不养成，也要一种誓言，永远都不会变，就这样无论黑夜或白天，只希望分分秒秒相见。 弯弯小路与天 想想梦里想，离家日久为幻想，歌一声泪两行，情人远故乡想，梦中回夜未央，月光光照地堂，故乡的云端衣裳，弯弯小路与天光，故乡想梦里想，离家日久为幻想。 让自己尽情释放，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radio。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晃晃，悬在路的天上。你的心事散散亮亮亮亮，停在我遥遥心上。你说情到深处，怎能不爱到梦里？

你的微笑留下。明天，明天，这个是飞遍海角天涯，飞遍海角天涯。明天，明天，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，将是片叶春花。飞遍海角天涯，飞遍海角天涯。明天，明天，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，将是片叶春花。明天，明天，这个是飞遍海角天涯，飞遍海角天涯。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，将是片叶春花。 刘星，他才华横溢，他的想法犹如是漫天穿行的天马，他的小宇宙能量满满，他也是低调实诚的刘星。刘星的作品和唱功具有个人的特色和辨识度，他是一个有风格有潜力的新生代实力派唱将。一起来听到的是这首歌，叫做《游享云亭》。 心儿已经渐渐的淡了，像一波涟漪，风儿轻轻吹拂过我的心，心花儿也在声声地笑着，问我去哪里。终于我可以跟随自己，不是你。你走以后我并没哭泣，只责怪自己，这是不是上天给我的命，我的命。现在的我过几个四季才终于看清，爱情不是我生命全部的东西。一起没有结果的段无名，听听走走的梦，游向云亭，世事的云淡风轻。如今我已张开了手，准备放下了所有，不会寂寞，只为感觉到自由。你走以后我并没哭泣，只责怪自己，这是不是上天给我的命，我的命。现在的我过几个四季才终于看清，爱情不是我生命全部的东西。与其没有结果的等，不明听听走走的梦，游向云亭，世事都云淡风轻。如今我已张开了手，

家小梦上升就伤人的太伤心，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，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，天涯望断了天涯，赢得了天下是他。 辛晓琪唱歌永远都会有很多人被感动，曾经唱红过领悟味道等等众多脍炙人口的情歌作品的他，可谓是用歌声记录了一代人的爱情故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走过。 爱那刘师傅，爱那手带舞，这一路走过甜蜜比苦涩多，有情是知足，无情是麻苦，伤心若太多，记住相爱时候，记住相爱时候，你的手，你的手曾那么温柔，轻抚过，轻抚过我每个轮廓，否认我曾如此快乐。